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呢、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咧，嗱，今日呢个《纽约邮报》啊，吓《纽约》嘅一份咧，市区嘅市立嘅报纸就爆咗咧，我哋琴晚同样时间讲嘅呢、这个就系拜登个仔阿亨特啊，同呢一间叫做乌克兰嘅天然气石油公司叫做布力斯马呢间公司之间嘅瓜葛， 系。 咁咧就唔係話一般報紙咧係去引述咩消息權人士，而係有曬成色嘅電郵，係咪？ 係啊，因為來自一部咧送去維修嘅電腦裏邊咧， 喺 Delaware 州咧係送去維修 起出嚟嘅。 咁啊好奇怪，呢、這個電腦咧有人送去維修就冇人攞翻，於是個電腦鋪咧。就將呢副電腦就交咗俾聯邦調查局 FBI 咯 ，FBI， 嗯， 好啦，嗱呢件事由頭到尾啊係點樣咧？咁而家咧終於咧係有更加清晰啊嘅細節啦，係嘛？ 咁啊，本來咧就琴日咧就嗰個咧就第一次爆嘅啫，跟住咧。你都知啦，擠牙膏式係嘛？咁、 啊、 跟住落嚟咧，就更加多嘅資料咧，就通過一個電郵裏面咧、 嗯， 就揭露出嚟 嚇。咁啊，首先咧就咁樣 ，OK？ 拜登咧就有個仔，就叫亨特。 嗯， 我哋琴日咧介紹過佢嘅身世，此人咧就不務正業嘅。啊，喺呢個大學畢業之後咧。就當然就走去呢個哈佛啊，呢、這個法律學院嗰度咧係畢咗業嘅。嗱，首先咧你要注意你呢個背景，佢係咧哈佛法律學院畢業嘅 ，OK？ 嗯， 而且亦都係一個執業嘅律師， 嗯 ，OK， 律師嚟啊。好啦，咁啊而家紐約啊嗰、那個紐約嗰、那個郵報啊爆咗佢乜嘢咧？系嘛？就由头到尾咧，呢件事咧就系、是、咁样嘅。OK， 喺2014年啊嘅5月啊，咁咧呢间乌克兰天然气啊嘅公司有一个高级职员，呢、這个高级咧职员咧系一个咧高级顾问啊，亦都系咧嗰个董事局里边咧。他支持的一个人，总之是高级的。这个人呢个名字呢就叫做博沙斯基、Poshaski， Vadim Poshaski。在这个 Poshaski 呢就怎样呢、在2014年的时候呢他呢就向这个拜登的儿子、就发出一个电邮，就话佢好想咧，透过佢个仔咧，就识得佢阿爸。 嗱，如果我用中文翻译咧， 希望佢咧系阿爸可以喺白宫咧系施加某啲嘅影响力。 如果根据即系简单翻译咧，咁佢里边就咁讲啦，亲爱嘅肯特啦， 系 咁啊，多谢你邀请我嚟到华盛顿，仲俾机会我认识你阿爸。这个是极大的荣幸，好像我们昨天所说呢，如果我今天还能够跟你喝杯咖啡就更加好了，问他怎么看、我去机场之前呢就会在办公室等你、祝你安好这样、大概意思是这样啦，那篇、电邮的内容、重点就是什么呢，就是给机会我认识你阿爸。咁啊，佢阿爸边个咧？佢阿爸就系而家嘅民主党嘅总统候选人， 当时嘅副总统 系 拜登啦。 拜登啦，当时、okay. 当时系副总统啊。 吓，咁咧呢个博萨斯基咧， 是认识了拜登的仔先，透过拜登的仔，拜登的仔就邀请他去华盛顿，见到呢个白爷当时的副总统是拜登。 那个问题就是呢，究竟几样，因为这封信是 单向的信来的，只是那个波泽斯基呢就发信给亨特拜登，即是拜登的仔，但是呢就没有回信的。 没的。 咁第二呢亦都去话呢个会面呢究竟系一个咩嘅场合啊，公开定系私人嘅场合啊，咁究竟里面嘅内容系乜嘢呢，就里面都冇嘅。 咁呢好啦。喺会面完之后不足八个月，拜登呢就以副总统嘅身份就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视为呢2015年嘅年底。是吧，咁呢就然后呢就逼呢一个乌克兰政府呢係将政府里面嘅检控官叫索金呢去解聘。因为呢正如我哋昨日讲 ,2014 年嗰个乌克兰发生革命，新政府上台，就係要调查呢一间博里斯马嘅天然气公司里面的不法的洗钱和行贿的活动，那就起用这个检察官叫索金。所以呢这个高级的行政人员呢就想到向亨特就求救了。识得亨特之后啊，一年都不够呢，就拜登呢就访问基辅的时候就叫基辅的政府就炒了这个刑事检控官，叫索金。 如果简单理解， 关你咩事？ 就如果是成立咧，咁拜登咧就妨碍紧乌克兰嘅司法公正同埋独立，吓啊， 绝对系啦，系嘛？好啦，咁啊呢个索登咧索金咧系俾人炒咗嘅，好啦，咁啊，2018年咧，拜登2018年吓，喺一个外交关系委员会啊嗰个听证会里边咧，系嘛，咁咧就拜登咧系自己咧系失惊无神系讲过出嚟，佢话佢曾经咧。就向乌克兰政府咧，就 hold 住运用佢副总统嘅权力，就 hold 住$10亿嘅贷款。除非咧乌克兰政府咧就炒咗索金。 嗱，依里边咧仲有今日咧就更加披露咗多一封信咧，就系由呢个亨特拜登就发俾咧其中一个布里斯马董事会里边合伙人。咁里面嘅内容呢就更加呢直接啦。因为里面呢虽然冇提到呢佢个爸拜登，但係里面呢封信里面有一个人叫做 Our Guy, 自己有啊Our Guy, 咁叫我哋嘅人即係自己有啦。咁里面呢大概嘅意思系咩呢，佢话呢我哋嘅人呢就即将公开访问乌克兰啦。所以点解推论呢个 Our Guy 呢就係拜登呢，因为佢话公开访问乌克兰就係冚返你头先嗰个古仔。拜登系去出访基辅。咁於是里面讲咩呢，就係投资角度呢我哋应该把握呢个机会呢，就同即係制造呢个所谓优势。不过坦白讲呢个 Our Guy 最后点样做呢唔系我哋控制到。换句话讲呢，访问的结果可能很成功，但可能是很差。对于这个访问呢我们最好冷静处理。即是在讨论一个叫 Our Guy 的人公开访问乌克兰。而他们想着呢就最后访问完的成果是对我们有利还是无利呢，这部分呢就是由个亨特拜登的电邮呢就发给这个布里斯马的合伙人。所以呢如果两边那些电邮夹在一起呢个古仔又清楚啦。 喺呢个时候，呢、这个拜登个仔亨特呢已经领紧每个月$50,000，系成为呢一个布里斯马乌克兰天然气石油公司嘅董事，天然气公司嘅董事。 呢$50,000一个月，500就中40，是一个董事袍金，是领紧钱嘅，领紧钱嘅。咁然后咧，拜登咧就喺嗰个美国国会个外交听证会咧就圆话咧就话，就喺度夸口咧，佢去乌克兰嗰时点样施压啦。I looked at them and said, I'm leaving in 6 hours. If the prosecutor is not fired, you are not getting the money. Well, son of a bitch, he got fired. 哇，即是全道呢，他就话俾乌克兰的政府听，我6个钟头呢我就走了。你呢除非6个钟头来炒这个检控官，如果唔系我唔批个10亿美金。结果乌克兰政府呢是屈服。然后拜登当是一个战绩回来在这个外交事务委员会这样爆出来。你说是不是老人痴呆，你将这些这样的板块将它搏埋。 即拼图啊，现在将它 拼图。还有拜登在2015年的时候呢就说呢他不知道他的仔。 他说他没有参与他的仔任何的商业活动。他 declare 过的。即是他声称没有的。 现在呢最关键就是有这些电邮。这些电邮呢是来自在德纳威州这一间电器铺。电器铺的老板说是亨特拿个电器呢这个电脑就去整的。 他有人啦，他没有说哪个。 然后呢就纽约邮报呢就爆晒出嚟。然后呢就话呢个亨特同埋拜登两仔爷都涉嫌系贪污，系受贿。嗱，而家首先朱利安尼呢就肯定系佢俾料啦，因为佢以前系纽约市长。OK，好啦，朱利安尼系律师，亨特拜登系律师，纽约邮报里面一定有律师，因为如果你响逼虚构系细生猪肉。这个一定是诽谤， 但是鬼鬼地的成单嘢。 一诽谤一告呢，哇，你说会罚几多钱？ 因为呢拿个电脑去整的时候呢，那个店主开头说呢应该是肯特拜登本人，就是说他的仔拎去的。但是呢就后来呢就不给没人给钱，他联络返那个所谓联络人呢就一直没有攞返个电脑，於是留低咗90日之后呢，於是店主出于好奇心呢先至开咗部机就发现咗一啲好爆炸性嘅资讯。如果你用返正常呢，其实呢段个过程呢都有啲好多问号。 点解嗰部手提电脑呢係攞咗去之后冇人领返。 如果係拜登个仔本人或者佢个助手咁重要嘅私人电脑，店主又联络咗你90日啦，你都唔去攞返，点解呢？呢样嘢呢係一个问号啊。 所以政治里面呢嗰啲水呢係好深。好啦，广告分咗。 笑傲江湖，光明顶。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这个电脑在 Delaware 是属于 Hunter 亨特拜登。为什么呢？这个 laptop 呢就拿去这个电脑铺没人认领，这个故事是否成立，这个呢是一部分。我们一定慢慢研究。最重要的就是现在在纽约邮报爆出来的电邮是真定假。如果这些是 Donald Trump 团队响逼虚构，那你 Hunter Biden 两仔爷，特别是个仔啊，心知肚明。OK， 心知肚明呢，在这个时候有人这样样去诬陷你的老豆呢，就一定呢是构成诽谤罪。首先就告纽约邮报总编辑督印人和印刷厂。第二就可以印告埋纽约市长亦都是律师的朱利安尼。第三就是这个 Donald Trump， 如果再讲去复述告埋 Donald Trump。所以 Facebook 和 Twitter 呢先至以这个叫 新聞未獲完全證實為理由呢，就唔幫呢個紐約郵報呢去散發呢個故仔嘛。 係啊。 佢兩家嘢呢就好道德同好好守法嘛，話咪住咪住，而家未經證實。 嗯。 使咩證實呢？而家你 Hunter Biden 如果唔提出，即刻提出誹謗啊，咁就即係真㗎囉。所以你 Twitter 同 Facebook 喺度扮咩呢？扮乜嘢嘢先？ 嗯， 喂，呢、這个咁嘅风头火势，如果有人扣陷生安白做，你点会唔去控告呢个纽约邮报，同埋控告呢个朱利安尼，同埋控告呢、這个Donald Trump 咧？ 嗯， 一箭三雕，啱唔啱啊？ 嗯， 呢、這个叫行得正，企得正，光明磊落。而家纽约邮报打去问啊，问佢攞反应咧， 嗯， 系一问三不知， 系 唔出声、啊。 因为呢，如果去返头先即係纽约邮报嗰方讲出嚟嗰个电脑嘅如何得返嚟个古仔呢， 呢、這个呢就成疑嘅。 係呀，但係因为 你个 Hunter 有冇咁蠢呀，自己攞部 laptop 就去整，直话升啲就去整，跟住唔攞返呢，你信唔信呢？ 嗯。 三岁細路仔都唔会啦。 係啦，所以呢而家佢 set 咗个 slooker 俾呢个亨特拜登。因为如果你去话呢个电脑呢个来源系有问题或者系失窃嘅咧， 话佢我冇攞过去， 系我冇攞过去， 系俾人偷咗， 俾人偷咗，即系你间接承认里边嘅电邮全部都系真嘅， 系啊， 咁啊死啦！ 所以而家冇人解释啊 ，Hunter Biden 嗰边冇人解释个电脑点解脱离咗佢， 嗯， 而系出现喺 Delaware， 嗯， 佢老豆发迹嘅地方， 嗱， 嗰一间嘅电脑修理铺， 我纯粹从编剧嘅角度去估啦，我觉得呢个电脑 暗中有案， 有机会系失窃， 点咧？ 有机会俾人偷嘅， 俾人偷系 啦。咁但系而家咧就系、是、学你话咧咩床板夹住重要部位咧，亨特拜登系唔讲得出口， 因为這個、呢个乜嘢咧就系、是、选举人票嗰度有差唔多我唔知几多票嘅嗰个地方、哦、你自己去谂啦。 系啦，咁但系佢唔可以话系失事嘅，因为佢个失事嘅原因或者咧。偷咗佢嘅电脑嘅人呢可能个身份。 38票嗰度。 身份呢係好敏感。可能係一个女性。 冇错。 甚至可能係一个男性。同佢有一个非等寻常嘅关系。而呢个关系呢可能当初亦都会拎住一个电脑呢要挟过佢。 有可能。 咁於是乎呢傾咗90日。 嗱我又諗下。 即傾唔掂數。 一个 laptop 你都知係一个活动电脑嚟㗎嘛。 嗯。 可以接埋㗎嘛。唔係喺你个书房啊。set 喺呢个书台啊嘛， 系啊，拎来拎去 嘅。我话如果你有条女， 嗯， 系嘛， 嗯， 而家嗰啲你同个女人或者你个女子同个男人翻云覆雨完咧， 嗯， 就唔系70年代80年代食事后烟咧喺度倾偈话你几时啊同你老婆离婚啫？点几时娶我啊？就是、大家打开个 laptop 嗰度咧， 嗯， 去听啲情歌啊，上下 YouTube 啊， 甚至自拍添啊， 甚至啱啱自拍就上载去个 YouTube 度，大家欣赏啊，上载个 laptop 度大家欣赏，所以个 laptop 系自动嘅， 嗯， 更新噶嘛， 嗯。 嗱，如果我哋假设阿拜登个仔有条女喺某一日啊，大家翻云覆雨，烟瘾完毕，双双瞓喺张床度。啊！喺嗰个被度咧，打嗰、那个被嗰、那个被单面度打开个 laptop， 系咪喺度睇啊？睇一轮啊！嗰啲咁嘅，即系你知啲咩片啊？ 嗯， 事前就睇，睇到兴合合咧就做，做完之后打翻开个 laptop 咧，就喺度睇 YouTube 睇其他嗰啲情歌啊咁样样，然后扫下扫下呢、這个咁嘅亨特拜登话咦？我同你搞嘢搞咁耐，我今日啲电邮都未复，睇睇先咁。隔篱条女咧，可能系性工作者，可能情妇，琴日装埋一份， 可能特务都得。 一扫下扫下，咦啊呢条衰仔又 send 嘢过嚟，系嘛？我睇下咩事？哦，我叫我介绍我老豆俾佢识啊嘛。咁你隔篱呢个红颜知己系咪知道先？ 嗯， 系嘛？呢个红颜知己咩身份咧？ 系啊， 系嘛？好啦，新闻翻嚟再讲。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多 Donald Trump 会唔会赢呢？咁我坦白嚟讲，我大半年啊，我从来冇觉得佢会输咯。 嗯， 系咪？ 咁啊，由头到尾你都冇喐过啦。 我冇喐过噶， 系 嘛？可能我错，我唔知道，因为而家十月仲会有咩事发生咧，系嘛？ 嗯， 因为我哋唔知啊，吓。 嗯， 但我觉得，即系或者我对美国状况了解唔够啦。 嗯， 如果我有嗰种凭我以前几十年嗰种感觉咧，我就对美国公众嗰个智商咧系有一个基本嘅信心。我话你而家咁样，拜登呢啲咁，再加埋呢个咁嘅夏里斯啊，系嘛？咩系搞笑？我甚至认为啊，怼呢两条友出嚟用嚟输 啊，系嘛？嗱，冇人话咧 ，Donald Trump 系好好或者完美， 系啊， 即系而家永远就系比较嘛。你拜登同埋贺锦丽呢个组合咧，即系。我哋中国人话俗称望不似人君， 系望之不似人君啊嘛， 系嘛？ 嗱，我哋讲嘅即系理性啊嘛。 嗯 ，Donald Trump 呢啲人啊，我话咩啊？气焰嚣张，你话有冇内心有冇啲种族歧视定咩咧？系嘛？ 嗯， 或者有 ，OK。 嗯， 但系你唔见得贺锦丽同埋拜登呢啲冇。 嗯， 不过。呢、这個 Donald Trump 咧，嗰種人咧，呢啲咁嘅作風，心直口快，咩都扮出嚟咧，你就覺得呢個人咧係乞人憎啲。 嗯， 咁點樣乞人憎法咧，都講不上嚟。你因為譬如話，喂，我如果而家冇工做，光明頂炒我，喂，我而家走去拍門啊，去叫 Donald Trump 你名下。唔好滾搞你老闆你啊！你不如施寫份工俾我啦，喺呢個叫 Trump Tower 係咪？ 嗯， 咁我就知道咧，一定摸門釘，同埋呢啲咁嘅老闆咧，係一定跟唔過嘅。 嗯， 因為你會受好多氣嘅。 係， 我感覺啊。 嗯， 啱唔啱啊？ 嗯， 咁但係咧，你話一個 Donald Trump 同一個拜登去比，佢以總統嘅身份咧嚟到投票咧， 嗯， 呢、這個就係另一個標準啦。 嗯， 係咪？ 嗯， 我再由女性嗰个角度，我咨询过做个民意嘅。如果你系女人 ，OK， 你想同你中意同阿 Donald Trump 上床，定系中意同奥巴马上床，或者叫性工作者，你如果去接客，你宁愿接 Donald Trump， 定系宁愿去接啊？呢、这个叫奥巴马或者叫加拿大总理杜鲁小杜鲁多， 点样答啊？佢哋？ 咁个个都梗系话宁愿奥巴马啦，因为佢起码冇肚腩啊嘛，吓同埋咧个人啊有书卷气啊嘛， 嗯，优雅啲， 优雅啲，呢、这个我都同意喎， 嗯， 系咪？如果我系性工作者咧，我两个顾客咧俾我拣咧，我都拣奥巴马同杜鲁多， 嗯， 系咪？ 嗯， 我唔会拣啊 Donald Trump 加蓬佩奥，啊彭斯我或者会。因为另有风度魅力，系咪？ 嗱， 呢个真系喂，呢、这个睇你咩身份啫嘛， 嗯， 系嘛？但我而家如果我系美国选民咧，或者加拿大选民，你唔好搞呢两只嘢。如果做总统咧，或者做呢个加拿大总理，死梗噶， 嗯， 系咪？ 咁其实喺个政治里面咧，唔系选胜人啦，系中国人先至会谂埋啲咁嘅嘢。 呢、这个就叫理性啊！ 喺政治里面上得去呢啲咁嘅位置嘅人咧。唔系一个普通善良嘅人，一定系无论系谋略或者佢个手段咧，都系高超嘅人。 政治啊，政治手段可以好 难打。你喺个政治嘅世界里边咧，唔系用一个即系道德去判断一个人值唔值得选嘅。咁、 嗯、 如果两个而家两个人咧，一个曾小人，一个魏君子，嗱呢啲传统我哋喺武侠小说都。睇惯睇熟嘅，其实全部都系衰人嚟噶啦。喺政治里边， 全部都衰人， 全部都系有利益。全部 咩希拉里、贺锦丽， 嗯 啊，咩拜登嗰边，你话叫做 Donald Trump、Pompeo 呢啲点会系老实人咧？ 系啊， 佢哋系从政噶嘛，系咪？ 系啊，一定系啦，全部都系嗰啲人嚟噶啦，系嘛？ 系嘛？ 嗯， 呢一类啊，系叫做政客啊嘛。 嗯， 政客咧，我哋不能够用啊，非政客嘅。外边世界嘅标准啊，道德标准去衡量， 嗯， 只能系咩咧？叫利益标准， 系 系咪？系去判断。嗱，譬如话你话点解呢个叫拜登信唔过？如果佢舐咗大陆钱， 嗯， 都有知冇断嘅。如果我咁讲，因为你唔识佢嘛，你点知佢唔系啊？舐咗大陆钱，然后过桥抽板，一个地冚天做咗总统之后啊，就舐你水，跟住又收你皮啊。喺政客嘅世界里边，系可以好狠毒，同埋咧恩将仇报咧。 系啊。 过桥抽板咧，同埋杀人灭口啊！冇唔记得叫杀人灭口啊！呢啲系常态嚟嘅，系嘛？所以讲话喂，拜登呢啲，你话喂佢舐咗，你话佢个仔舐咗大陆水，系咪真系一定会亲中咧？我哋都唔敢100%去咁讲，系咪？但系啊，你睇下佢嗰个仔系舐咗乌克兰天然气。这个公司的钱跟着呢是即刻发生效应，是动员到他的老豆去走去帮了这间乌克兰的天然气公司，即是说呢收了钱是会提供这个服务的。那你去判断呢，我们由理性角度呢、就是如果拜登做了总统，如果他是被指控他是舐过大陆钱，或者他的仔不要说他的仔是舐过中国的钱，It would be most likely 就是这个非常非常之大的可能呢，他是会归顺中国的。 所以他才叫 China Joe 嘛。 所以叫 China Joe。不过你对于光明顶我来说， Biden 的中国政策与否我个人来说是不关注。你听开光明顶知道。我只是关注 Biden 和后面何锦丽上台会令到美国的左交政治正确的病毒最尾进一步蔓延，是会吞噬和毁灭整个西方文明，这个才是大祸。 咁同埋呢，睇返民主党嘅往绩啦，即係俗称奥巴马克林顿时代執政呢，其实对于成个世界嚟讲呢并冇好处。 冇好处。 係啊，只会其实战争更加大同埋个冲突更加多。所以呢佢哋嘅宣扬嘅大爱包容或者係和平嘅理念呢，只不过係佢哋政治手段嚟嘅啫。而并非係佢哋嘅真正嘅即係施政嘅目的嚟。所以有啲人呢就好容易俾佢哋呢种咁嘅即係口甜舌滑啦、或者係嗰种翩翩风度啊去呃到。因为佢哋呢口里面讲嘅同埋佢哋嘅行动呢往往係相反，但冇人会在意㗎喎、特别奥巴马係咪，我哋都讲过好多次啦，攞诺贝尔和平奖、但係佢嘅外交政策同埋军事嘅政策呢往往係令到呢更加多嘅美国士兵呢送命，或者令到更加多嘅地方冲突呢就发生。咁呢啲事已经係既成事实嚟㗎啦。所以呢就即係而家啲人话成日话 Donald Trump 好战啊，或者佢即係会激化咗同中国嗰啲矛盾冲突啊，甚至可能会引发战争啊。但係事实上佢而家佢呢几年反而系令到阿富汗啊、中东啊嗰边呢系相对于喺奥巴马时代更加和平。唔系话冇死人，冇一啲恐怖襲擊，但係冇咁大鑊啊嘛，冇 ISIS 啊嘛，咁另外啦，當然就講埋北韓啦，咁就更加而家雖然間唔中都會有一啲射下火箭同導彈，但係相較於之前咧，亦都係咧個危機咧就冇咁高喺個東北亞嘅地方。 咁所以咧嗱，而家呢啲咁嘅選舉係好複雜嘅問題。好複雜啊！咁我哋呢啲又唔係話住喺呢一個美國咧，係嘛？你美國咧，你都要睇下係乜嘢嘅地方嚇，同埋咩嘅州。而家咧完全係核子摸象，係嘛？係嘛？但係咧，點解你話你而家嘅民主黨係信唔過咧？好簡單，你同半世紀之前嘅民主黨去相比，嗰陣時羅斯福、杜魯門、金乃迪呢三個民主黨嘅總統，如果佢哋今日再生，你會知道佢哋會加入共和黨嘅。點解？因為而家民主黨已經係變咗質，變咗質裏面不只係社會主義嗰種吸毒啊、性濫交啊，呢、這個自從嬉皮士運動之後，係俾呢一種咧左翼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咧嘅病毒係慢慢滲透。 呢个咧英国历史学家 Edward Gibbon 呢个叫吉朋啊。吉朋咧，我知佢个巨著就系罗马帝国兴亡史。 嗯， 佢喺里边咧系曾经指出归纳啊，佢话罗马帝国点解由兴盛走到向衰落咧？佢归纳三大理由，边三大理由咧？第一就系罗马帝国里边啊嘅家庭价值啊嘅崩溃。家庭价值的崩溃。第二就是罗马帝国里面的人是追求欲欲即是肉体的欲望的那种寻欢。第三就是宗教的败坏。这三大因素吉朋 是构成罗马帝国走向毁灭的原因。这三大呢在民主党里面呢现在都建筑的。第一这个 decay of religion, 这个是基本讲的。民主党里面大量充斥着无神论者。这个我们看到呢华盛顿暴动的时候当 Donald Trump 排开那些这样的群众揸着本圣经走去那个教堂那里的楼梯顶那里一举举着。这个这样的姿势呢就竟然遭到民主党支持者的辱骂和嘲笑。因为现在这个下一代呢是反基督教和反宗教。这个呢就是 John Lennon 那句 Imagine there's no heaven。那句第一那首歌的第一句。他在那个大麻里面呢是早佢向往呢个人民公社， 佢唔系单纯嘅反基督教嘅，佢系反基督教嗰种霸权，佢哋声称 唔系啊，你听啊，Imagine there is no heaven， 系冇天堂噶 ，OK， 系 啊 ，the breakdown of the family， 家庭嘅解体， 系啊， 单亲家庭啊，离婚啦。同埋咧，而家啲同性嘅婚姻啦，个父亲同母亲啦，咁嗰个 gender 嘅嗰个 debate 啦，系嘛？ 嗯， 啱唔啱啊？有好多咧就嗰个离婚率高啦，系嘛？同埋咧鼓吹呢个堕胎啦，又第三叫 an insatiable craving for pleasure， 嗰种咧性滥交、大麻，然后咧。艾滋病，然后呢在那个网络里面沉迷色情的资讯，是不是包括呢这些 AV， 这些呢就是 Donald Trump 和彭斯现在讲副总统这个代表人物是最反对这样的。 咁但如果左翼呢就会觉得这些是新保守主义。 是啊，左翼就为之叫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就针对呢三大社会平呢、这个兴盛嘅社会衰落嘅三大因素咧，系话要提出矫正。但系咧系遭到咧一片嘅嘘声，同埋咧系辱骂，就被视为新保守主义啦、极右啦、吓，同埋咧落后啦，同埋甚至系法西斯啦，系嘛？好啦，广告翻嚟再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嗱，仲有今次嘅总统嘅选举咧。媒體嗰種偏幫民主黨拜登咧，好明顯啊！特別係今次咧，依、這個佢個仔亨特拜登嘅醜聞出咗嚟之後咧，Twitter 同 Facebook 咧就喺琴日，即係佢哋美國時間咧，先後將依個《紐約郵報》嘅獨家報導列為爭議同不實嘅冇證據嘅內容，就落架隱藏封鎖。咁咧，甚至連白宮秘書、新聞秘書嘅私人帳號都因為分享呢個報導咧，就暫停咗俾 Twitter。咁啊，嗱，依樣咧就即係你睇得出咧，我哋都講過啦。而家美國特別西方嘅媒體咧，係撳住 Donald Trump 即係嚟打嘅，因為大部分咧都係咧去報導對佢不利嘅， 因為 消息 Donald Trump 同埋彭斯。所代表的就是那個保守主義， 后面呢一个叫道德，一个叫宗教。 嗯， 美国国父华盛顿在离任总统的告别演说里面呢是很著名地讲过，就是他勉励国人，他说 of all the dispositions and habits which lead to political prosperity， 他说要一个政治清明的社会呢需要所有的特征和这个习俗之中呢，他说 religion and morality are indispensable supports。 嗯， 他说只有宗教和道德呢是不可或缺的两大支柱。 嗯。 And let us with caution indulge the supposition that morality can be maintained without religion。他说有些人倾向于相信没了宗教仍然可以维持道德。华盛顿说我不能苟同。 嗯。 这个华盛顿说的。嗱，呢个咧就系因为嗰阵时咧，十九世纪初、十八世纪末咧，兴起科学啦、牛顿啦，同埋呢个古典新古典主义，系崇尚理性，理性咧系开始去否定呢个信仰，而咧一小撮嘅知识分子咧系 argue， 我唔需要信上帝，但系因为我系知识分子，我受过教育，我知道乜嘢系啱，乜嘢系错，所以唔需要。宗教信仰的引导我都懂得分辨对错。华盛顿说 No， 因为这个只是你一小撮的知识分子在某人生某一阶段你认为可以，大多数是不得的。 嗯， 因为第一大多数是缺乏教育，第二人性里面有弱点和有阴暗面，它是会受到诱惑的。 嗯， 如果你知识分子觉得喂，我是读过书，我清高，我懂得分辨是非，你不要这么有信心，因为你还未获得权力，当你获得权力跟着金钱就会涌过来，你那时还是不是你以前在野去争取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你那时已经是做了统治者。 你说这样最好反映在就是美国或者西方的新闻界或者媒体，佢哋成日強調嘅新聞自由啦，或者佢哋嗰種咧，即係自由啦，即係主義啦。但係去到今次咧，關於亨特拜登嘅醜聞咧，佢哋就係用咗另外一個角度，就話呢啲係假新聞啦，未被證實。如果你諗下，呢啲放咗喺中國大陸，其實佢 Twitter 同 Facebook 同微信同微博有乜分別？ 冇分別㗎， 佢一樣係封鎖嗰啲吹哨人啊， 冇錯， 嗰啲消息。其實《紐約郵報》就係吹哨人。如果一般嚟讲，如果喺西方嘅自由媒体里面一定会高举啊呢个自由或者系呢个吹哨人个价值。 嗯， 纽约邮报应该系被推崇嘅。 系， 但系而家唔系，佢反而封锁佢哋所有嘅报道。 我再问你，亨特拜登系咪知识分子？你系乔治城大学历史系毕业，跟住再去哈佛嘅法律学院， 当然啦。 你系知识分子，咁点解你要去乌克兰呢个天然气公司去做董事，同埋收$50,000嘅董事蒲金？ 嗱，依样咪就系咯，即系等于说嗰啲民主党口里边说平权或者系自由，但系实际上佢哋做紧一啲。即是他们最痛恨的资本主义，或者是那些 生意。因为你老豆做了副总统是权力令人腐化嘛，自咩识分子精咩英啫，啱唔啱啊，你是契弟嚟㗎嘛，讲衰啲。个本质啊，你嗰陣时啊就会出嚟㗎嘛。所以今次呢是华盛顿与马克思之间的决一死战，听晚11点。